英国国家歌剧院中心签约独唱演员。大学的时候，他分别在两所英国皇家音乐和 Guildhall 音乐学院学习美声，并且获得了类似于博士的学位。本科的时候，他在英国皇家音乐学习，那个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课程紧张吗？有什么挑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辅国日不落，我是你的老朋友 Lindsay 徐佳。那今天呢，很开心的请到了一位我的老朋友，我们应该认识大概有六七年了吧？ 是的， 很多年，一直说约这位艺术家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可是呢，好像我们俩还是时间没凑上哈。今天说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呢，很开心的请到了中国著名的歌剧歌唱家武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请武赫和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辅国日不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女高音武赫。 那请到武赫来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开心，因为他非常忙，因为做完今天节目之后呢，第二天马上就要飞往国内了。 对， 好像之前才从日本回来是吗？反正觉得你像空中飞人，倒是飞来飞去的。 是我这大半年。有时候一个月可以要，因为要有巡演的话，要去六七个城市，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全世界宾馆是我家，这么个状态，对， 对。那其实我知道你是来英国也挺多年了哈， 对， 有多少年了？ 从2018年来的吧，那算起来 2008年 啊，2008年 ，sorry， 2008年来的，那算起来也。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 哇，10年的时间。 对， 那你在这边是学习了大本，然后研究生，还有拿到了艺术家文凭，也是相当于博士学位哈。 对， 当时是怎么一个契机，然后来到英国来学习唱女高音的呢？ 是这样，那个我呢从小就比较喜欢唱歌，所以好像就顺着这个步调走呢，就好像这就是我的一个事业了，其实是慢慢是这样开始的，觉得好像要走向这条路。然后我呢在中国呢就跟随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学习这个声乐，那么当时就选择了学习的是美声方向。那么美声方向它其实就不限于像民歌或者是流行音乐就只在国内了，那么美声方向的这个起源地呢是在于欧洲。所以呢当我考学的时候呢，我国内的音乐学院和国外的音乐学院都有涉猎的去考一下。那我也比较幸运，可能当时呢发挥也比较好，就是在考这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这个面试的时候，他们这个系主任呢还有院长当时都在。然后等我演唱这个面试结束以后，他们也非常怎么欢迎的抛出了这个橄榄枝。后来过了几天呢，他们就决定以全额奖学金的这个 offer， 希望我能够来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读书。所以呢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橄榄枝，也是比较一项就好像是一个命运的一个转折口吧，所以就选择了那么就来到英国，特别是因为学歌剧的国家很多嘛，就选择来到英国，是这么一个顺序来的吧。对对。 当时你来的时候才多少岁啊？ 19岁。 哇，19岁， 18岁、19岁那样子。 18、19岁过来，然后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来到英国和你在国内如果学习这个唱美声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来到英国学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怎么说呢，因为我相当于我开始我的大本的这个就本科的教育就是从英国开始的，所以我无法特别客观的去评价跟国内有什么不一样。那么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呢就是觉得国外的这个学习分科呀 比较有这个比较规整，然后呢，比如说你要从你的水平是把你分到 A B C D， 然后也比较有这个有关卡吧，所以有些时候好像也不能说是，怎么说，好像可以随随轻轻松松的就能从 A 越到 B 或者从 B 越到 C， 你是要做很多的功课，要做很多的练习，所以说它比较相对比较规范，也比较严谨一些。那个对，特别是音乐专业嘛，有很多有什么西方音乐史呀，有这个关于这个和声的分析课呀，还有关于视唱练耳的这个课程啊，就是关卡，就是像过关一样，一个关卡一个关卡的，所以还是比较严谨。在这边我也觉得受到了非常系统的训练，给我自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吧，在本科的这段那四年当中。 那你本科读的皇家音乐学院英文名字是 Royal Academy of Music 还是 Royal Academy of Music？ 哦、oh, ，OK， 对， 那应该是在贝克街那边那个吗？ 对对对，是在那个福尔摩斯特别有名的那个福尔摩斯雕像那条街上，然后那边还有大家都爱去参观的那个杜莎蜡像馆。 哦、oh, ， 对， 那我想起来了，我们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对， 我现在在那时候好像还去看你练习还是排练，哇，一转眼这么多年了。 对，是啊，对，就也是非常感慨，就咱们这友谊还是学生真的很长，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从学生时代一直到工作， 现在 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是你们班唯一的中国人吗？ 对，我是。怎么说，我当时考这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我是拿到全额奖学金嘛，是全亚洲唯一一个声乐系拿到全额奖学金的学生。对，所以肯定是班里唯一的不是中国人，是亚洲人。 那你们班当时多少同学啊？ 我们班当时五个，就 只有五个人 录取了五个。对， 哇，那你们是一个老师带五个学生吗？ 妹妹，我们都有自己的主科教授。对， 一个教授， 对， 哇，一对一的这样授课， 对 ，private， yeah。 所以你从本科开始就是一对一这样的， 对， 那非常强啊， 对，非常强度很大，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你这个就不像说上大课，你可以你走个神啊，或者是说今天身体不好啊，溜个堂啊，这个是你不可能的，这个因为每节课就是老师等你，就是一对一，而且你必须要汇报所有的就是你的练习。当我上大一那会儿，我那个一周两节专业课呢，你想其实强度还挺大的。 那你们除了这个专业课还有其他文化课对吗？ 对啊，对啊，像我说到的那个西方音乐史呀，和声，视唱练耳，还有时候我们也还有那种 second study， 就是第二专业。我当时也是觉得好像自己精力无限，我还自己报了一个第二专业学钢琴，后来也是把自己累垮，因为这个其实精力还是要分散很多。 对，你知道我们前段时间采访了那个拉大提琴的张红嘛，他也是你的校友嘛，然后他当时也说他本来是拉大提琴，后来就觉得啊，还挑战一下自己学了一个那个钢琴，他还说真的从来没那么苦过。 对，是就是自虐，因为就大家可能都是比较喜欢上进，也比较喜欢能够怎么说呢，用更多的精力去做更多可以去做的事情，觉得自己这个精力无限。等真的就是进入到这个就是在这个英国皇家音乐学的课程当中，你才能够感觉它有多 intensive， 你就感觉你的时间在主课上和还有那些文化课上已经完全就 exhausting 了，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再去顾及别的。但是呢，你因为你自己要 committed， 你自己学的第二专业你就是爬着也要学出来，所以还是蛮辛苦的。 对，因为我没有，因为我不是学声乐的嘛，所以我其实可能对这个就不太了解。像你们学声乐的是每天还得练声啊，然后还得比如说 还有语言是吗？ 对对 对。那语言上的挑战是什么？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作为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学习多种语言是五哥的一门必修课，他是如何攻克的呢？本科毕业之后，伍赫又以全额奖学金就读于英国顶尖的戏剧学院 The Guild Hall of Music and Drama 的研究生。在学习女高音歌唱的同时，他还选修了爵士乐。他的研究生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语言的话就是比较大的一块儿，这个我声乐的学生要克服的这个难关吧。因为这个学歌剧的话，那就覆盖的语言非常多啊，有这个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俄语，还有时候有拉丁文啊，有一些歌是捷克语，所以就是它这个语言是特别多。但是呢，你想我刚来英国的时候，我英语还没那么溜呢，对吧？肯定是谁刚来英国也不能说是英国英语就全部通的，这个好的一塌糊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学其他的语言，然后其他的语言呢，人家呢也用英语来教我，所以就是然后语法又完全不同，所以因为这边真的是比较严谨，你比如说意大利语老师他就用意大利语的课，他就是意大利的老师教，法语的课就是法语老师教，所以说是非常的叫 specific， 所以这个也是相当苦的一个学习这个语言的过程，然后你要自己还要去消化，然后要去理解，要去就然后要 唱出来， 然后再要唱出来，还要背出来，对不对？因为然后有时候很多语言一起上的时候，有时候是人就会觉得就是脑子不太够用，但是后来慢慢觉得脑子也被开发出来了。 我觉得太厉害了，你知道，因为我可能对美声或者歌剧或者女高音真的了解不是特别多，就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但真的还从来没有和你讨论过这块内容哈。 是， 因为我理解可能就是唱歌或者怎么样表达准确到位，但没想到这一块是你们很主要的一块内容。 嗯，是的，是的。 那你当时，你看你要还要学钢琴，还有这么多种语言，当时有没有学哭啊？ 我呀，我可能生性比较乐观吧，就是有难题就去克服，而且其实你知道，人来到国外，你哭也没什么用，你知道吗？你哭了，你是能就是第二天买飞机票回去就不学了吗？或者说是你能逃避吗？你也不可能。而且主要是我也是带着这个荣誉来的，学校给的这个全额奖学金，也是对我期望比较高。那么我自己对我的期望也很高，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不是说不能克服，只是说看你有多大的这个决心去想让他克服。再就是我觉得就可能我对语言这方面比较天生比较敏感，所以我不会觉得学语言是件特别痛苦的事儿，我会比较乐在其中。我说啊，天哪，我还可以学学德语，好了，把德语放一边，我看看意大利语，哇，天哪，这边还有法语，会觉得我自己好超能啊。虽然也 搞不太定当开始的时候，但是觉得天哪，我可以自己 manage 这么多的语言，假如有一天我真的能把它 manage， 那还真的还挺厉害的，所以自己就觉得要活成以后自己想崇拜的样子，然后就按照这个方向去走，所以人比较 positive， 比较乐观一些吧。 嗯，那现在应该是这些语言都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再有新的曲子的话，那还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坐下来，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翻译出来。然后再把怎么说，你歌唱它是有歌词吗，把这歌词翻译出来，然后再把它串起来，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否则你怎么去演唱，怎么去传达给观众呢，对吧？你如果就不知道你自己在唱什么，虽然你唱的是别的国家的文字，但是也不能够传情达意它的内容，所以其实是 pointless， 就是没有意义的。对， 那你们当时你们班五个同学，你们之间会有比较吗？就是也会有成绩考试啊之类的吗？ 有啊，都肯定有，因为每年期末考试什么的。不过我都是考第一，所以还算那个，还算什么？还算这个一直在保持。我个人觉得啊，因为中国人都比较 hard working，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而且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可能比他们花的精力和时间更在学校里要更多一些。对，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吧。 因为我知道你后来读研究生，包括这个艺术家的这个专业嘛，就那类似于博士，你都是读的应该是全英国最好的。 对， 那研究生读的又是哪一所学校呢？ 研究生读的是叫 Guildhall of Music and Drama， 就是翻译过来应该是市政厅音乐与戏剧学院。对，也是英国三大音乐学院之一，他们的声乐系非常有名气。好像在国内，听说市政厅的不多，但是那个这个在欧洲和在美国这个音乐学院相当的火。很多学生都不考皇家音乐学院，都是专门来考英国这所音乐学院。对对对，而且因为它是个戏剧学院嘛，所以它出了非常多的那个 明星 和这个戏剧界的明星，所以在这个学校你不仅能，因为我是学这个歌剧声乐专业嘛，要也涉及很多表演，所以就可以 take advantage， 就是你可以上很多非常厉害的教授的这个戏剧和表演课。对，这个是在皇家音乐学院，这个资源是 没有 独一无二的。对，对，在这其中呢，那比如说在声乐系有几个非常有名的导师，那我也很幸运分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师。他是这个世界一流的女高音歌唱家。所以说我在研究生的时候也是觉得吸取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吧。对。 那我觉得很好，因为你比如说本科的时候是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就基础打得特别特别扎实， 对，各方面文化课语言， 对文化音乐还有这个语言，然后研究生就开始可以加强表演这块的一些学习。 对，加强表演，然后同时你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因为那个我那个学院在 Barbican 那边。Barbican 我们学院旁边就是 Barbican Center， Barbican 艺术中心， 天天看演出。 对，我真是天天看演出，而且我们学校跟 Barbican Center 有非常强的这个 cooperation。我们经常会，我们的学生会在 Barbican Hall 演出，所以我也很幸运的分过去，在那个 Barbican Hall 演出过好多场，比较重要的一些演出，也是我的履历中比较精彩的几笔介绍，所以其实学校也给予了我很多。 那像当时你去读研究生的话，这个学习还是老师一对一这样的吗？ 对， 那是一个班大概多少同学呢？ 研究生的话，好像我记得是好，它有 part time 和 full time 的这个研究生课，加起来一共是大约60个，但是如果是 full time student， 应该是30个。 就是相当于女生15个，男生15个那样。 哦， 对对对。 那你们的课程刚才你也说会有很更多一些戏剧方面的学习了。 对，然后我又比较，哎，又比较精力太旺盛，又自己报了第二专业。 你报第二专业什么专业？ 我报了就是一个是就是戏剧，对啊，就是旁听戏剧课，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学习爵士音乐。 哦， 对，所以我，嗯，对，我在那个就是第二专业呢，其实就是你知道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天哪，那反正因为爵士也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音乐元素啊， 嗯， 然后我不甘于寂寞，只是古典，我觉得那行啊，那我来点爵士，所以就是也拓宽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思路和在音乐上的这个广度吧。 嗯，那你也唱爵士吗？ 对，我爵士，我那个考试还拿了 distinction 呢。对对，我拿 distinction， 所以我最后那个毕业的成绩分特别高，因为我那个 second study 分数特别的高。 哎，我从来没听过你唱爵士，那改天一定要有机会听一下。 好， 都听你唱女高音还有歌剧了。 啊，对对，我就是，嗯，我是一个精力比较旺盛的孩子，我觉得。对， 在那边是学习一年。嗯， 对，一年。嗯，对。 那像比如说你从本科考研究生的话，比如说你从18岁来考大学的时候， 嗯， 比如说有面试啊什么的， 嗯， 那么从本科考研究生的话也会有面试，还是就像比如说递交材料这样的？ 对呀，啊，就是按照人家的程序，肯定所有的面试要是先从网上填表到递交材料到按照他们规定的考试内容去准备到考试。嗯， 嗯， 不是说你是哪个学校你就可以走后门呐，啊，或者有什么优先录取权，这， 嗯， 肯定都是按照最正规和最公正的这个程序去走。 嗯， 对。 像当时你是3所这个顶级的音乐学院都报考了研究生是吗？ 对，我当时还报考了美国的音乐学院呢。 哦， 嗯， 是吗？ 对对对， 嗯， 对。那个我对3所就是英国3所最顶级的音乐学院我都报了，然后也都考上了，然后与此同时我还想去美国音乐学院试一下，那么我还去了耶鲁音乐学院， 嗯， 还有柯蒂斯音乐学院，就是也是美国比较顶尖的音乐学院，也不是美国，是全世界比较顶尖的音乐学院，嗯，都去考了。不过这个市政厅的 offer 来的最快，市政厅的那个 offer 呢也是给我全额奖学金。 嗯 嗯，所以而且市政厅呢就是这个地方，他我刚才有提到他戏剧上很强，然后他又跟 Barbican Center 这个连得很近，我就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且我当时去面试的时候我当时就对这个音乐学院产生了好感。 嗯， 所以嗯也比较容易做出这个选择吧，就去了，嗯，去那里读研究生。 对 对， 那么你在读研究生就还是坚持本科这样那么刻苦努力的状态。 对，我觉得我觉得吧，我这个人就是有点学霸。 嗯， 对，其实怎么说，我就比较喜欢，不是说这个，不是说炫耀，学霸不是炫耀，就是可能我就是比较擅长学习，就也比较就是 enjoy studying。 嗯， 所以在学校的时候也算是比较，就是在哪儿都能看见我吧，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因为我天天去刷脸。对， 你说是图书馆还是表演还是 哪里都有我，反正而且每一天啊我都是学校最后一个走的。 更多精彩内容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 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儿。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伍赫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又考入了位于伦敦南肯辛顿的皇家音乐学院，再次以全额奖学金就读于世界最顶级的歌剧课程，与来自于全球的其他11名同学一起在歌剧的舞台上历练成长。这个类似于博士的课程是什么样的？那么他们的学习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平时去看到真的说那么多演出哈，但其实私底下真花了好多的功夫哎。 嗯，你是指什么时候平时看到？ 比如说现在，比如说我们可能就会看到你经常在全球各地演出， 嗯， 然后但是要回想到你在学生的时候，真的是全身心的投入的去学习，然后各方面特别扎实。 对，我觉得是我学生时代好像挺 boring 的，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除了在学校，就是在图书馆，就是在学校，就是在图书馆。对， 是学文化知识吗？然后还平时还要唱歌这样的。 对，就是琴房，图书馆，然后音乐厅，就是，好像 social 这方面的这个 entertainment 上的活动少了一些，所以，毕了业以后开始慢慢的开始。更加 social 一些，对， 嗯， 对。 刚才说是你研究生，然后后来你又读了另外一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对不对？它的全称是叫做 Royal College of Music。OK， Royal College of Music， 它在 South Kensington 那边了。 对 对，咱俩还在那儿约，还聊过天呢。 哦，是啊， 对对对， 我都记不得了，因为这个我记得咱们是在第一所音乐学院。 哦，对 对 对，那时候我在想，哎，你怎么又换地方了哈？然后那个是读的是艺术家 最高艺术家文凭。 哦，最高艺术家文凭。 嗯， 然后那样一个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呢？ 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学校？我现在都已经成校友了。我回想一下啊，那个这个学校呢， 这个地理位置优势太卓越了，它对面就是这个世界闻名的这个 Royal Albert Hall 是吧、左边就海德公园，右边呢就是帝国理工大学，然后 National Museum V&A 的所有的这些最 posh 也是最 popular 的这个 museum 呀、college 呀、这个音乐的这个厅啊，都在那边。对，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海德公园，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对， 然后那个也是通过面试考进去。 对，这个面试就更难了，因为这个最高艺术家文凭是相当于叫是 opera course， 就是非常 specific， 就是歌剧演员。歌剧演员的话，那么他这个 course 就是这样，你只要考进去，那么就是全额奖学金。你要不就是考不进去。你要考进去呢，你就是 fully supported sponsored， 然后每年就是只有 selective 的这个 number， 只有好像是11到12个名额，每年只有这个名额。对，所以 您这个专业还是什么学校？ 您这个专业就是全球招募嘛。就只有这几个名额。对， 当时也是给自己又定了一个目标，说 OK， 我要到全球最好的这个专业最好的院校去学习。 没有哎，我当时就觉得反正我也考不上。我真的我就觉得反正我也考不上，所以没有压力。但是呢，我也想去见见场面，你知道研究生那会儿就是没有压力啊，就是去考着玩嘛，考着玩就没有压力，所以就去考了。而且想你就这么 selective 的这么一个 course， 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拿到的，所以没有抱太大希望。然后还穿，就是当时人家都，而且我每次面试吧，我都穿的比较就是 stunning， 不是 stunning 一点。然后就那个 audition， 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进到第几轮，所以我就穿了一个比较daily 的一个很 pretty 的一个 dress 就去了。结果就一轮一轮的下来，好像就觉得好像这个事儿好像还行，好像还挺有戏。 面试多少轮啊？ 我记得应该是两轮那样子。有可能我跳轮了，应该是三轮，我跳不知道是就是哪位老师那么好让我就两轮，有可能就是两轮，我也不是记得很清。两轮，然后最后一轮呢是谈话，应该算第三轮吧。 他们会问你什么问题，你还记得吗？ 就是专业上的你擅长的角色，他也想看看你的 personality， 因为这个 course 你直接要跟这个 director 和 conductor， 就是指挥和导演交流，他要看看你的 communication 的 skill， 看看你这个人适不适合做一个演员，对，各方面的考量吧。 哎，那你们班同学就是来自全球各地11或者12个同学？ 对，女生也就是3个。 哇，是吗？ 女生六个，我指的三个是女高音声部，只有三个。 那其他是女 中音，女中音三个，男高音两个，男中音几个，就加起来一共是一个。 你们又是1对1的老师教导吗 ？Of course。对， 那我觉得你们就是，好像你们音乐家就学的都是师从谁谁谁， 对， 师从谁谁谁非常重要。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这一路下来找的导师也都非常的给力吧，所以我也比较幸运，给了我最佳的这个音乐和声乐上的引导和指导，才能让我一直都比较顺利的去 develop 我的 career 和我的 voice。所以在这里也很感谢我的几位导师们。 在这个类似于相当于博士的这个皇家音乐学院学了2年。那么你觉得在这2年当中学习和你之前，比如说在另一个皇家音乐学院，包括你在那个市政厅音乐学院学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 opera course 的话，怎么说，我觉得在 opera course 每一个学生都像一个 star， 就是明星学员了，就不是学生了，因为每一个人这个 selected the number， 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歌剧界里边的未来之星，所以相当 competitive， 非常的竞争非常的大，而且大家真的就是一等一的好，不管是长相，表演唱歌，所以就是觉得跟这样一个队伍为伍，是觉得是非常这个团队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再就是呢，我考进去的时候我年龄是里面最小的，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比我的这个experience 要多一些。 他们一般多大？他们都是有工作经验的再来考的。 对啊，很多真的是快30岁或者是30岁出头，我那时候才23岁。 哦， 差他们6-7岁，所以我当时就说，我说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能考上，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得过好多年以后才能回来考。 哦，那他们其实相当于已经是歌剧演员了，再回过来再考。 没有没有，他们就是我不知道，哎，可能就是考了好几年没考上，或者是说人家先工作了几年，因为国内国外就比较实行 gap year， 对不对？工作了几年又回来，所以我就比较就是这个上完一直读一直读，所以我是这个 pattern 是没有 gap year 的。 哦， 对对对， 那我觉得在这边你看全都是相当于明星班级了嘛。 对。 那学习压力是不是会比觉得在本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更大吗？ 对，而且这个我们要经常一起演歌剧嘛，演歌剧那就是真的是在台上摸爬滚打，然后就是在剧院里就是跟着这个导演呀，跟着就是真的是实战经验多，你要跟着导演，跟着叫什么指挥，对，就是要在台上一遍一遍的练，因为你要一步一步的歌剧的演，然后开始慢慢的有大的经纪公司，还有一些就是星探呀，或者是说一些评论家呀，他们会来看你，然后可能写写这个 report 或者写 review， 然后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蛮关键。也是我们进入我们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吧。对对对对，因为大家都想有个好的 reputation。 刚才说到你们班同学12名，那他们现在都会在哪里工作呢？ 世界各地。 哦， 真的是世界各地。世界各大歌剧院都会有他们的身影吧。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欢迎收听辅国日不落，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辅国日不落每周日到周四与您相会。 伍赫在毕业之后考入了顶尖的英国歌剧中心，作为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他的表演之路是什么样的呢？作为首位签约的中国人，他的表演之路是什么样的呢？前不久，伍赫参演了大型巨制歌剧《红楼梦》，扮演林妹妹，与大师赖声川、叶景天、盛宗亮老师们合作，也开拓了他的中国市场。当时的演出选拔情形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我知道你毕业之后进了一个非常棒的对 歌剧中心。 对歌剧中心，好，你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还唯一的一个亚洲人是吗？ 哦，亚洲人我还没做过调查，因为唯一中国人吧应该是。对， 进入这样一个歌剧中心难考吗？难进吗？ 那肯定比较难进。 是比这个皇家音乐学院还要难吗？ 对， 还要难。 对， 当时你们是要招多少人那一年的话？ 我们那个是叫翻译过来应该叫英国国家歌剧中心。 或者叫英国国家歌剧团都可以。那么 National Opera Studio 它就是更加 advanced level of opera、嗯、就是基本上就是直接输送各大剧院的这个一个窗口吧。 嗯， 对。然后好像我们那年一共就是11位，但是可能那还包括钢琴家，所以也就九位 唱歌剧 歌唱家， 九位歌唱家。 对， 嗯嗯 嗯，哇，是这样的。 进去之后好像你刚才说就像一个窗口，那么我看到你现在其实很多演出也是和中国的一些导演来进行合作。 嗯， 前段时间你是和中国非常有名的那个导演合作了一部歌剧《红楼梦》，对吗？ 对对， 嗯嗯 嗯，对 对。当时又是一个怎么一个机会能够和中国的导演合作呢？因为好像你刚到这个歌剧中心去工作的时候，我看你好像是在欧洲巡演的比较多，是吗？ 对。 然后后来再逐渐到中国去演出。 嗯，中国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比较比较好的亮相吧，因为在国外这么多年。回中国其实演出我也是比较 selective， 就是会有比较好的平台和比较好的合同，那么我会选择回去亮相。嗯，对，所以这个《红楼梦》这部歌剧呢算是非常大的一部巨制了，它是在保利院线的4-5个城市进行巡演，那么第一站首演就是在北京保利剧院，北京保利剧院。然后那个对团队嘛，就是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吧，就是导演就是赖声川大师。那么他就是真的是大师级的。 对，他是导演话剧，然后他来导演了歌剧。 嗯，他导演过几部歌剧。 嗯， 然后舞美是叶锦添大师。那叶锦添是奥斯卡最佳舞美获得者。那他那个什么，他卧虎藏龙啊，赤壁啊，雅典奥运会开幕式，那都是他做的这个舞美。所以他相当的这个厉害。作曲家是盛宗亮老师，盛宗亮大师，他也是那个世界顶级的这个作曲家之一。还有对，还有那个对整个的团队都非常的优秀，也是从这个美国San Francisco Opera 这个过来的，这么就是巡演下来这么一部歌剧。对对，再说了《红楼梦》其实在国内只要一提《红楼梦》， 家喻户晓的 对 故事啊。 对， 那你会觉得就是说之前比如说你刚到这个歌剧中心演出很多是在欧洲表演哈，我一看你经常到德国啊，或者是比如说奥地利啊，或者去演出 维也纳。 对， 对，维也纳。那你会觉得在欧洲演出和在中国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欧洲演出和中国演出啊，我觉得在中国演出其实第一是很亲切，第二呢是也是觉得一定要怎么说呢，展现最好的自己，因为大家怎么说都是特别想一探究竟，看看这个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我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在国内能够听到我唱歌的机会刚在那段时间，那段时间还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家都想来前来聆听谁是五和，五和唱的到底怎样，为什么他能够主演《红楼梦》的女一号。 对，其实我有点好奇，当时这个主演的话是他们挑了很多歌剧演员，然后后来定到你，还是就是说是你的经纪公司把你推荐过去，还是怎么一个机会获得这个主演机会呢？ 这个肯定是全球面试。 哦， 全球在找林妹妹。 是吧？ 对，我们那天公开面试那天我是在中央歌剧院。那么好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面试林黛玉，但是我听说这个指挥不是这个作曲家盛老师盛宗亮老师，他找林黛玉找了很多年，他觉得他 他写出来他心中的那个声音， 嗯， 能够去饰演林黛玉这个角色。嗯，我觉得我记得我那天来面试的几个歌唱家，有一个是维也纳毕业回来的，有一个是米兰，在意大利米兰，然后还有我，还有几个，就是很多美国的，有几个歌唱家都是来面试的。对， 嗯嗯嗯，哇，竞争非常激烈啊！比如以前可能是在全球竞争去读书，就刚才说到你是真的，我都之前不知道那个你演那个《红楼梦》这音乐剧还经历了这么多，对，歌剧经历了这么多激烈的挑选和竞争哈，我当时就以为，因为你那么优秀嘛，我以为导演就直接定了你，吴赫你来演林妹妹吧。 优秀的人很多， 我就只能这么说， 因为歌剧这个竞争它是国际化的，它不是说是中国、英国， 嗯 ，just like that， 它是 international， 所以你好，那也有比你更好的，你优秀，全世界优秀的人很多，那么就是看看。是不是适合你，也可能你就是适合天时地利人和，就各方面吧。 嗯，像这个是歌剧的《红楼梦》，后来我知道你也到中国非常非常顶级的场所去演出，比如说像人民大会堂，还有国家歌剧院、国家大剧院。 对 对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精彩的演出吗？ 国家大剧院是，对，国家大剧院的亮相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站，也是一个里程碑吧。因为国家大剧院是一个最怎么说呢，规格最高，也是这个专业性和这个最强的。那么我当时是跟那个指挥汤姆海大师一起，还有几位非常优秀的中国一线的歌唱家演唱的贝九。贝多芬第九，我是作为女高音的领唱。那么在人民大会堂的亮相呢，是跟世界一流的德国交响乐团，对，演出的新年音乐会。 哦， 对， 那德国交响乐团是怎么能够就是邀请你的呢？ 德国交响乐团他们是在那个新年期间对中国有一个巡演，那么呢，可能通过这个他们需要有一位怎么说特约嘉宾，那么他们特约嘉宾一般情况下就是应该是请外国人，因为在国内巡演嘛，那好像外国人就是比较热门一些，也可能大家对推荐，然后呢把我推荐给这个指挥比较青睐吧，所以就对， 哇，那好， 作为特邀嘉宾加入到他们的这个中国巡演新年音乐会的行列。对， 那现在你的演出的话是欧洲更多还是国内更多了呢？亚洲的话 一半一半。 对，我现在看你就空中飞人飞来飞去。 没有 对， 飞 错。那未来的话有些什么样的演出计划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未来演出计划在今年夏天会主演歌剧《蝴蝶夫人》。我是那个乔乔桑，就是蝴蝶夫人，是在英国的那个夏季歌剧节。然后在国内呢，那就是其实下一周我被这个山东最高的音乐学府，也就是彭妈妈的母校山东艺术学院邀请去开独唱音乐会，以及我的个人的声乐讲座公开课。对，然后也还有下半年也有几场在国内的演出，但是现在还是要保密阶段，但是肯定是在国内会有更多的亮相的机会。对，然后明年呢会在香港那个世界首演那个歌剧《美丽与哀愁》，是那个川端康成大师的作品，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 那很棒哎！我就看你从小就在不断的勇攀高峰。 没有， 对，真的就是感觉你在不断的，比如说要使足全劲儿，无论是从本科考研究生，研究生再考你们 艺术家 文凭，然后再进入歌剧studio， 对， 然后还不断的再去面试各种剧，我觉得 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了。 对， 那我会觉得你怎么样给自己这样的力量。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那些朋友，如果他们想要去来学习歌剧或者来英国学习歌剧的话，你有些什么样好的建议和意见呢？ 嗯，我学歌剧啊，还是说 一个是就是怎么样来保持你积极的状态？ 哇哦， 生性就是乐观积极的人。 不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呀。嗯，我是一个比较 committed 的人，就是我会比较对自己选的这个方向负责任，那么我就是觉得我能够做到多好我就去做到多好，我不是说有保留的觉得差不多就行了。这可能也是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说上进的一个性格吧，或者是一个状态。所以我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都保持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个心态去迎接挑战。然后再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就是要学会坚持。很多事情在这个发展当中或者是成长当中都会有顺或者不顺的时候。所以顺的时候要感恩，不顺的时候要坚持，要相信自己，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永远保持一种比较怎么说勇勇攀高峰的这种力量在你的心中吧。对， 那最后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想要学习歌剧的朋友或者同学一些建议或者意见呢？ 学习歌剧啊，那我就是希望大家怎么说呢，歌剧呢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各国的语言能够打好基础，也希望歌剧这个专业啊非常难的，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去打这样一场硬仗，不要轻易放弃。然后有规律的去学习，找一个最适合你的声乐导师，然后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去把这个专业呢学好，打好基础。然后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声音你就可以插上翅膀腾飞了。 没错，我曾经听过一位前辈说，在全球所有的专业当中，他觉得最难培养的就是女高音歌唱家。那今天和你聊完之后真的发现真的太不容易了。那也希望你在未来的这个歌唱道路上是越走越宽广，我们能够期待你更多精彩的演出。 谢谢。 好，谢谢武赫。 谢谢你啊。对，我也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这么一个机会能跟朋友们一起分享学习的经历和现在离开学校的经历，是一件就是怎么说，就是像一个 review 一样。然后我也希望通过我所表达的这些事情能够给大家一些更加积极的力量。也希望大家在学习的道路上，在英国的生活中都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好。 好，谢谢。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本期节目由女高音的生活很精彩俱乐部赞助播出，编辑热爱生活点点滴滴的 Lindsay， 制作海盗电台的嘻哈歌手达西。我们的节目总会带给你有用的信息，下期节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畅谈英伦。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